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，请你给我一束爱的光芒。今天我将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，我将把这世界为你点亮。 机会表达自我主张，展现给你年轻但一样宽阔的胸膛。 所有经历风雨的温柔与坚强，所有青春无畏烦恼与成长，所有奔向未来的理想与张扬，所有冲破捆绑的愿力与挣脱。 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，你为我骄傲鼓掌。 今天我终于站在这时间为我祈祷。 我的梦想在每个失败的时候赢了祝福目光，懂得幸福就是彼此依靠的肩膀。 我的梦想在每次付出汗水创造生命绽放，告诉世界我们这一代自信的力量。 所有经历风雨的温柔与坚强，所有青春无悔烦恼与成长， 所有奔向未来的理想与张扬。